欢迎进入魔法世界。您即将收听的是《哈利波特》有声小说。《哈利波特与火焰杯》，作者 J.K. 罗琳，演播江广涛、刘晓倩、于浩威，由波特莫出版公司官方授权播出。第一章，李德尔府，第一集。 小汉格顿的村民们仍然把这座房子称为李德尔府，尽管李德尔一家已经多年没有在此居住了。房子坐落在一道山坡上，从这里可以看见整个村子。房子的几扇窗户被封死了，房顶上的瓦残缺不全，爬山虎张牙舞爪地爬满了整座房子。李德尔府原先是一幢很漂亮的大宅子，是方圆几英里之内最宽敞最气派的建筑，如今却变得潮湿荒凉，常年无人居住。小汉格顿的村民们一致认为，这幢老房子怪吓人的。半个世纪前，这里发生了一件离奇而可怕的事，直到现在，村里的老辈人没有别的话题时，还喜欢把这件事扯出来谈论一番。这个故事被人们反复地讲，许多地方又被添油加醋，所以真相到底如何，已经没有人说得准了。不过，故事的每一个版本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头的。50年前，李德尔府还是管理有方、气派非凡的时候，在一个晴朗夏日的黎明，一个女仆走进客厅，发现李德尔一家三口都气绝身亡了。女仆一路尖叫着奔下山坡，跑进村里，尽量把村民们都唤醒。 都躺着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浑身冰凉，还穿着晚餐时的衣服。 警察被叫来了，整个小汉格顿村都沉浸在惊讶和好奇之中。村民们竭力掩饰内心的兴奋，却没有成功。没有人浪费力气假装为李德尔一家感到悲伤，因为他们在村子里人缘很坏。老夫妇俩很有钱，但为人势力粗暴。他们那个已经成年的儿子汤姆，说起来你也许不信，竟比父母还要坏上几分。村民们只关心凶手究竟是何许人。显然，三个看上去十分健康的人是不可能在同一个晚上同时自然死亡的。那天夜里，村里的吊死鬼酒馆生意格外兴隆，似乎全村的人都跑来谈论这桩谋杀案了。他们舍弃了家中的火炉，并不是一无所获，因为李德尔家的厨娘咋咋呼呼地来到他们中间，并对突然安静下来的酒馆顾客们说，一个名叫弗兰克·布莱斯的男人刚刚被逮捕了。 弗兰克！ 几个人喊了起来。 不可能！ 弗兰克·布莱斯是李德尔家的园丁，他一个人住在李德尔府庭院中的一间破破烂烂的小木屋里。当年弗兰克从战场上回来，一条腿僵硬的不听使唤，并且对人群和噪音极端反感，此后就一直为李德尔家干活。酒馆里的人争先恐后地给厨娘买酒，想听到更多的细节。 我早就觉得他怪怪的。 厨娘喝下第四杯雪莉酒后，告诉那些眼巴巴洗耳恭听的村民们， 冷冰冰的，不爱搭理人。我相信，如果我想请他喝一杯茶，非得请上100遍他才答应。他从来不喜欢跟人来往。唉，怎么说呢？ 吧台旁边的一个女人说， 弗兰克参加过残酷的战争，他喜欢过平静的生活，我们没有理由。 那么还有谁手里有后门的钥匙呢？ 厨娘粗声大气地说。 我记得有一把备用钥匙一直挂在园丁的小木屋里，昨晚没有人破门而入，窗户也没有被打坏。弗兰克只要趁我们都睡着的时候 偷偷溜进大宅子。 村民们默默地交换着目光。 我一直觉得他那样子特别讨厌，真的。 吧台旁边的一个男人嘟囔着说。 要是让我说呀，是战争把他变得古怪了。 酒馆老板说。 我早就对你说过，我可不愿意得罪弗兰克，是吧，多特？ 角落里一个情绪激动的女人说。 脾气糟透了。 多特热切地点着头说道。 我还记得他小的时候。 第二天早晨，小汉格顿的人几乎都相信是弗兰克布莱斯杀死了里德尔全家。然而在临近的大汉格顿镇上，在昏暗阴沉的警察局里，弗兰克固执地一遍又一遍重复自己是无辜的。他说，在里德尔一家死去的那天，他在宅子附近只见到一个人，是个他不认识的十多岁男孩。那男孩头发黑黑的，脸色苍白。村里的其他人都没有见过这样一个男孩。警察们认定这是弗兰克凭空编造的。就在形势对弗兰克极为严峻的时候，里德尔一家的尸体检验报告回来了，一下子扭转了整个局面。警察从没见过比这更古怪的报告了。一组医生对尸体做了检查，得出的结论是，里德尔一家谁也没有遭到毒药、利器、手枪的伤害，也不是被闷死或勒死的。实际上，报告以一种明显困惑的口气接着写道，里德尔一家三口看上去都很健康，只除了一点，他们都断了气儿。医生们倒是注意到，里德尔家的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惊恐的表情，似乎他们决意要在尸体上找出一点不对劲儿的地方。可是正如已经一筹莫展的警察所说，谁听说过三个人同时被吓死的呢？既然没有证据证明里德尔一家是被谋杀的，警察只好把弗兰克放了出来。里德尔一家就葬在小汉格顿的教堂墓地里，在其后的一段时间，他们的坟墓一直是人们好奇关注的对象。使大家感到惊讶和疑虑丛生的是，弗兰克布莱斯居然又回到了里德尔府庭院他的小木屋里。 我个人认为是弗兰克杀死了他们，我才不管警察怎么说呢。 多特在吊死鬼酒馆里说。 如果他稍微知趣一些，知道我们都清楚他的所作所为，他就会离开这里。 但是弗兰克没有离开，他留了下来，为接下来住在里德尔府的人家照料园子，然后又为再下面的一家干活。这两家人都没有住很长时间。新主人说，也许一部分是因为弗兰克的缘故吧，他们总觉得这地方有一种阴森吓人的感觉。后来由于无人居住，宅子渐渐失修，变得破败了。最近拥有里德尔府的那个妇人，既不住在这里，也不把宅子派什么用场。村里的人说，他留着他是为了税务上的原因，但谁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不过，这位富裕的宅主继续花钱雇弗兰克当园丁。弗兰克如今快要过77岁的生日了，耳朵聋得厉害，那条坏腿也比以前更僵硬了。但天气好的时候，人们仍然能看见他在花圃里磨磨蹭蹭地干活，尽管杂草在向他身边悄悄蔓延，他想挡也挡不住。况且弗兰克要对付的不仅是杂草，村子里的男孩总喜欢往里德尔府的窗户上扔石头。弗兰克费了很大心血才保持了草地的平整，他们却骑着自行车在上面随意碾压。有一两次，男孩们因为互相打赌还闯进了老宅。他们知道老弗兰克一心一意地护理宅子和庭院，几乎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，所以愿意看到他一瘸一拐地穿过园子，挥舞着拐杖，用沙哑的嗓子朝他们嚷嚷。每当这时，他们就觉得特别开心。弗兰克呢？他相信这些男孩之所以折磨他，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父母、祖父母一样，认为他是一个杀人犯。因此，在那个八月的夜晚，当弗兰克一觉醒来，看见老宅上面有异常的动静时， 还以为是那些男孩又想出了新的花招来折磨他了。弗兰克是被那条坏腿疼醒的，如今他上了年纪，腿疼得越发厉害了。他从床上起来，瘸着腿下楼走进厨房，想把热水袋灌满，暖一暖僵硬的膝盖。他站在水池边，往水壶里灌水，一边抬头朝里德尔府望去，他看见楼上的窗户闪着微光。弗兰克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那些男孩又闯进老宅了，那微光闪闪烁烁，明暗不定，看得出他们还生了火。弗兰克的屋里没有装电话，而且自从当年为了里德尔一家猝死的事，警方把他带去审问之后，他就对警察有了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。他赶紧把水壶放下，拖着那条坏腿，尽快地返回楼上，穿好衣服，旋即又回到厨房。他从门边的钩子上取下那把锈迹斑斑的旧钥匙，拿起靠在墙边的拐杖，走进了夜色中。里德尔府的前门没有被人强行闯入的迹象，窗户也完好无损。弗兰克一瘸一拐地绕到房子后面，停在一扇几乎完全被爬山虎遮住的门边，掏出那把旧钥匙插进锁孔，无声地打开了门。弗兰克走进洞穴般幽暗的大厨房，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进来过了，四下里漆黑一片，但他仍然记得通往走廊的门在哪里。他摸索着走过去，一股腐烂的气味扑鼻而来。他竖起耳朵，捕捉头顶上的每一丝脚步声或说话声。他来到走廊上，这里因为有前门两边的大直棂窗，多少透进了一点光线。他开始上楼，心想多亏了石阶上积着厚厚的灰尘，使他的脚步声和拐杖声发闷，不易被人察觉。在楼梯平台上，弗兰克向右一转，立刻看到了闯入者在什么地方。就在走廊的尽头，一扇门开着缝，一道闪烁的微光从门缝里射出来，在黑乎乎的地板上投出一道细长的金色光影。弗兰克侧着身子，小心地一点点靠近，手里紧紧攥着拐杖。在离门口几步远的地方，他可以透过窄窄的门缝看见房间里的情景。他现在看到了，那火是生在壁炉里的，这使他感到很意外。他停住脚步，竖起耳朵，只听见房间里传了一个男人的说话声，那声音显得胆怯害怕。 瓶子里还有呢，主人，如果您还饿，就再喝一点吧。 待会儿再说。 又一个声音说，这也是一个男人，但声音尖得奇怪，而且像寒风一样冰冷刺骨。不知怎的，这声音使弗兰克脖子后面稀少的头发都竖了起来。 把我挪到炉火边去冲尾巴。 弗兰克把右耳贴到门上，想听得更清楚些。房间里传来一只瓶子放在某个坚硬的东西上的当啷声，然后是一把重重的椅子在地板上拖过时发出的刺耳的摩擦声。弗兰克瞥见一个小个子男人背对着门，正在推动一把椅子。他穿着一件长长的黑斗篷，后脑勺上秃了一块，随后他又不见了。 拿起你在哪儿？ 那个冰冷的声音问。 我不知道，主人。 第一个声音紧张地说。 我想他大概在房子里到处看看。 我们睡觉前你积些他的毒液冲尾巴。 第二个声音说。 我夜里还需要补充力量。这一路上可把我累坏了。 弗兰克皱紧眉头，又把那只好耳朵往门上贴了贴，使劲儿听着。房间里静了片刻，然后那个被称作虫尾巴的人又说话了。 主人， 我能不能问一句，我们要在这里待多久？ 一个星期。 那个透着寒意的声音说， 也许还要更长。这地方还算舒适，而且那计划暂时还不能实施。在魁地奇世界杯赛结束前就草率行事，是不明智的。 弗兰克把一根粗糙的手指伸进耳朵，转了几下。肯定是耳垢积得太多了，他居然听见了魁地奇这样一个怪词，根本就不成话。 魁地奇世界杯赛，主人。 虫尾巴说，弗兰克用手指更使劲地掏耳朵。 请原谅，可是我不明白，我们为什么要等到世界杯结束呢？ 傻瓜，因为在这个时候，巫师们从世界各地涌进这个国家，魔法部那些爱管闲事的家伙全部出动了，他们站岗放哨，留意有没有异常的活动，反复盘查每个人的身份。他们一门心思就想着安全，安全，生怕马褂们注意到什么。所以我们必须等待。 弗兰克不再掏耳朵了，他准确无误地听见了魔法部、巫师和麻瓜这些字眼，显然这些词都具有神秘的含义。而据弗兰克所知，只有两种人才会说暗语，特务和罪犯。弗兰克更紧地攥住拐杖，更凝神地听着。 这么说，主人的决心仍然没变？ 虫尾巴轻声问。 当然没变，虫尾巴。 那个冰冷的声音里，现在带着威胁的口气了。